害怕伤害我，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就让我们还是朋友，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真爱不是占有，不需要愧疚，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都难过。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当这个世界已不流行承诺，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只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那是你最后的选择，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不敢和我联络，害怕伤害我，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就让我们还是朋友，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真爱不是占有，不需要愧疚，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的难过。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当这个世界已不流行承诺，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只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 日前呢，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者选取了8400名年龄在24到32岁之间的年轻人，分析其欠下的债务和总体健康情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研究表示，负债越多的年轻人患上高血压的风险增加11%，而患上脑卒中的可能性增加15%，更容易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的表现。也就是说，月光族更容易患高血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到这些之后，今后每个月不要当月光族喽。 2月14星期4，情人节去逛街，说好了给你买你想要的香水，你今天白色的鞋它好美，街道很宽我加速，我渐慢一转弯，我没有要你承担，戒掉我该怎么办？你回答的好慢，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走掉？若喜欢被我打扰，

口纯和，五粮纯养，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绥仁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675399。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6880316318066。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云山雨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幸福与梦想是些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的 Radio。 虽然我们关了窗，熄了灯，闭了眼，什么真的掉？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直过，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心跳向前，不断地奔跑，痛追来了，甩不掉。 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 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坚持海浪的声音，刺穿我发烫的身体，想你的刺青永远抹不去。 人生的快乐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只要随意，你可以随时调换手中的遥控器，把心灵的视窗调整到快乐频道，学会快乐，即使难过也要微笑着面对。 OK， 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雨婷，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我不爱又能多坏 why 你说电影是夸大了爱，我有些明白，爱的重视有表现的快，胜过爱的精彩。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对我市气带煤工程进行现场调研，并召开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一同调研。刘连杰一行先后到爱里村、中门新村、不老店村、大伯各庄村，现场查看了燃气调压柜、燃气阀门，并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燃气炉安装及使用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刘连杰听取了消防、安监、街道办、各镇及百川燃气公司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情况汇报，现场解决气带煤工程推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调研中，刘连杰要求，气带煤工程是关乎百姓民生的问题，一定要严加监管，市场准入和特许经营要严格把控，村街煤验收坚决不能通气，各相关部门要对气带煤工程存在问题要拉出清单，交由施工单位整改，不能放过一个未解决环节，要制定详细严格的气带煤改造计划，相关单位要建立村街安全管理员的管理机制，打造一支有技术、能入户、百姓信任的安全管理员团队。燃气公司和各相关单位要开展广泛的燃气安全宣传工作，让老百姓平平安安过个好年。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也就相关工作讲了具体意见。春节前夕，市四大班子领导分别深入基层访群众、问民生、慰问部队官兵，为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到燕郊镇走访慰问了部分农村老党员、低保户，每到一处，刘连杰都会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和本人的身体情况，希望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刘连杰叮嘱镇村工作人员要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同时也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时常到他们家中走走看看，详细了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从行动上真正关心他们。王凤海、孟建正、李连营等市四大班子各位领导也分别走访慰问了部队官兵、农村老党员、劳动模范、专家人才、离退休教师、优秀教师、特困教师、中国好人、最美三河人、低保户、特困职工、困难家庭、贫困残疾人和军修所、光荣院、优抚医院、敬老院、孤儿院等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送上了新春的祝福，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关心关注弱势群体和优抚对象的生活，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确保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居阳镇东套村开展了十佳党员、十佳和谐家庭、十佳好婆婆、十佳好儿媳、十佳好孝子评选活动，并对评选出的模范家庭和优秀村民进行表彰，使文明和谐的良好村风在东套村村民中间广泛弘扬。据了解，东套村的这次评选，从各个十佳标准的制定到每个候选人的推荐，都得到了全村广大党员群众的一致认同。像十佳党员标准中的在村内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十佳和谐家庭中的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十佳好婆婆中的善于处理家庭矛盾，十佳好儿媳中的勤俭持家，和十佳好孝子中的勤与老人沟通等，更是在广大村民中形成共识。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全解读之重点处罚不设上限。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规定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措施，并设定了相应的处罚责任，具体的处罚行为和种类接近90种，提高了法律的操作性和针对性。新修订的法律取消了现行法律中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企业事业单位罚款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封顶限额，同时增加了按日计罚的规定。新大气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对直接负责

又在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不能贴近你手口，不算是完美。我的信念，借给你一起许愿，也许所有的考验，痛到极限就能超越。爱很遥远，找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很遥远，就算用的是句悲哀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找不到你的眼泪、哦、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哦、就算拥有失去悲哀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

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你流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我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谜，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你什么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会消失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被回忆。忘记吧，我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谜，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会奢侈的爱情。有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 耳对女人的功效可谓是非同一般，又被称为是女人的燕窝，因为无论颜色、口感、功效都和燕窝非常相似，但是价格要实惠多了。所以呢，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常喝一些银耳汤可以起到嫩肤、祛斑还有美白的效果。另外呢，银耳还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减肥食品，有助胃肠的蠕动，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对于保持身材的苗条也是很有好处哦。 想问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当人海涨潮又退潮几次，那些年那些事那一段疯狂热烈浪漫日子，怕恍如隔世。你来过一下子，我想念一辈子，这样不明智是怎么回事？再快乐一阵子，为什么我却坚持那一定是我最难忘的事？越过高山和海洋，喜悦和哀伤，不是不

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忧，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远远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让恩爱远远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相依相去，漂泊的路也忘了哭泣，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残了又去，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忧，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远远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远远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忧，匆匆流流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远远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远远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有研究发现说，性格开朗的人更喜欢辛辣的食物，而性格内向的人呢，对辣味就不那么感兴趣了。研究者呢，让参试者吃了辣椒的咖喱饭，并且逐渐增加辛辣度，结果发现性格开朗的人随着辣味的增加更喜爱咖喱饭，而性格内向的人对辣味咖喱饭则出现了排斥心理。所以这样的一个研究告诉我们，性格开朗的人更爱吃辣哦。升级的你平时喜欢吃辣吗？你是属于无辣不欢一族吗？ 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原来人生如此荒唐，三十而立四十依旧彷徨，贫穷少年转眼已到老还乡，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原来爱情如此荒唐，花好月圆哪个不爱红颜，爱故事难中换的也是创伤， 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 散散尽苦难独自唱， 山盟海誓，真情的几回风浪。 走遍了东南西北，走遍八方，到底到一起，但却总是无常。世间的春乱，人情难过一张，红尘万里，只剩下一脸风霜。 相望，本来是一场梦。 谁的悲剧懂不懂，人就是要累过才会懂，这坚毅或许不是你梦，劳苦奔波年华老去，不到尽头有多少秘密，友情爱情亲情这三样东西，这辈子修炼不成，下辈子继续 完成。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哦，擦干泪，命运还是要过。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哦， 流露出心事密密麻麻，说话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只要别自己一个代价。 失望沮丧的失望，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解忘。喝吧我的喝吧，朋友别怪我又讲又没讲，心里太落灰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想孤独站在大海有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悲伤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我的手，就觉得胸口暖烘烘的。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国家旅游局发布了2017年春节假日的旅游指南。今年春节南下避寒，北上赏雪是国内游客的主要流向。据预测，春节长假期间，旅游市场将接待3.43亿人次，同比增长13.6%。近日，北京市区内最大的冰场颐和园50万平方米的冰面正式开放。至此，北京市区内的6大冰面均已开放，包括植物园、什刹海、北海。